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啊，反正就是这样啦，有失就有得，这没办法的事情，就这样。 是啊， 所以我就觉得， 哎，加油 怎样？ 没有，我想说今天节目开始以前，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照片。你现在看，你现在看，你看我们的对话框， 看得到吗？你说 LINE 还是 Zoom？ 来来来，再来传传传传过去，传过去。 这是你吗？你还那是熬汤匙哦，这是你啊！ 14年前，14年前， 刺猬头哎！ 我然后就我前阵子，我高中朋友传给我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的主题是霸凌，我就在想说，干，我那时候长这个鸟样， 不会，你这个样子不会被霸凌，因为你有剪刺猬头， 哈哈、哦，所以刺猬头是关键就对了， 就刺猬头那时候是很流行的、啊 okay。好了，但是这个鸟样我真的是不忍直视， 不会啦，而且你要戴黑框眼镜，哎，你完全那时候的配备就是一个就是当时流行的配备，该有的你都有。然后制服外套又偏大件 ，OK， 好了， 对，好好笑哦，啊、天哪，哦、这是你是哪一所高中啊？看不出 来，那是延平的、啊，延平中学。 哦，哇，延平也是贵族学校、啊嗯， 哪有贵族学校？一点都不是， 没有啊， 不是，完全不是。 哦，好，天哪，好不像你哦，我的妈呀！ 啊，不要再缅怀过去了。好了，我们先开场吧。那今天欢迎大家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哎、欸，我们今天就是要聊我们刚才在讲的霸凌这个主题，对 对。 那、啊、关于霸凌这个，你有什么故事吗？还是你以前是霸凌的人，还是你是被霸凌的人？ 霸凌这件事情哦，应该我高中的时候还蛮常女生群里面还蛮常有霸凌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的霸凌是那种人际的霸凌，就是女生的霸凌跟男生的霸凌好像不太一样，就女生比较不会有那种肢体上或怎么样、嗯、就是你知道可能现在或多或少有啦，但是我以前那个时候比较多是那种小圈圈型的，比如说我跟你联合起来不跟谁讲话， 嗯， 对，但是因为我高中那个时候遇到的比较严重的情况是，除了这个小圈圈的情况之外，那一群女生是真的有对那一个人实际有做出一些言语比较多，比较不太敢在公众之下，打或干嘛。但是因为像我们那一次是有一次老师好像发考卷，然后发到那一个被霸凌者的人的时候，他就出去拿考卷嘛。比如说假设他就叫说哎、那阿桃出去拿考卷，然后我就出去拿了，然后回程的就回去的时候刚好路过那个被霸就是那个霸凌者，他就把他就是用肩膀撞他，然后让他跌坐在椅子上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会很直接的那种指桑骂槐的方式，比如说假设我现在在跟你聊天，可是我们在讨论的就是那一个人，那我可能就会说哎、你看阿元像那个人也太不要脸了吧，今天还敢这样来学校，可是那个人就在旁边。 因为我现在听到这个我就想要知道一下霸凌这个东西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啊，就是什么样子，我们要讲说跨越哪条线才叫做霸凌。因为譬如说我高中有个好朋友，就是他的绰号叫推哥好了，然后推哥有个很推哥有个很好玩的，这样讲很好玩不太对，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脖子那边有一块皮肤有点黑色素沉淀，但也没有很明显，但是班上就有很调皮的人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金刚囊，囊就是那个毛囊的囊嘛，啊为什么叫金刚囊，就是有人笑他说他后面一块皮长得像那个阴囊。 你说睾丸吗？ 对对对，就是包裹的睾丸那层皮，所以他就有个绰号叫做金刚囊。啊，我记得我 推哥等于金刚囊。 对对对对，就后面一开始大家就叫他推哥，其实叫推哥也是因为他以前头发很喜欢往后推，因为我们有发镜嘛，对不对？他头发很喜欢推很高，所以我们叫他推哥。然后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绰号就变成金刚囊了，然后大家就变成金刚囊、金刚囊、金刚囊的叫。然后叫到后面，我记得好像 连老师都有不小心叫错，因为可能 真假的 可能 老师，可是他本人他是人缘好的那一种，跟你们是很好的朋友。 推哥是蛮好的，就是宅归宅，但是人很好，然后大家也偶尔，就虽然不同圈，但是大家都蛮好的。 嗯，就不是恶意的那种，只是搞笑型的取绰号。 哎，对，但是我就会在想要说这件事情，就是取绰号这件事情好玩，到底是取绰号的人觉得好玩而已，还是事实上他有没有机会构成一种我们讲微小一点点的霸凌行为呢？ 哦，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回归到那一个被取的那个人会不会不舒服。哎，就是因为比如说像你讲到讲绰号，我就想到以前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我们班上有一个人，他真的长得很像外籍移工，然后大家就帮他取。 我已经开始笑， 就是， 我会下地狱吗？ 因为他就是黑黑的，然后就反正那时候大家就，而且他那时候又染黄染头发，因为你知道，我觉得学生时代越叫你不要干嘛，你越想干嘛，所以他那时候就染黄色，就那种很黄的那种黄色，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劳。对，那就大家就叫阿劳。可是他其实在我们班上人缘是还蛮不错的，然后人又很好，很 nice，所以他其实有时候会在那边说，哦，不要叫我阿劳啦，可是他还是默默接受这件事情。就是就是很好笑，可是我觉得他本人好像也久而久之他，因为他就是属于那种班上的那种开心果的那一种。 嗯， 对。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今天比如说叫有一些我们女生如果发育比较早，那时候胸部比较大，如果叫他奶妹或干嘛， 嗯， 也许他不是喜欢的话，我觉得可能也称不上霸凌吧。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是让人家喜欢的行为。 嗯 哼， 就有些人可能觉得他这么做是好笑有趣，可是如果那个当下的那个人他不喜欢的话，我觉得这行为就会比较像是白目， 就是白目以上霸凌未满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因为我刚才提到这个霸凌的，就是这个我就想问说取绰号构不构成霸凌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就想到说，因为我自己在我童年时期对于霸凌的观察有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霸凌者去霸凌别人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想要被霸凌的话，你就要先找到一个比你还弱的人去霸凌。事实上在我自己在我国中小观察到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有一个人隐隐约约的闻到了自己要被霸凌的那种气味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找， 可是 哪一个人比 他，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人是被霸凌的呢？ 我觉得 对， 你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就你讲的那个东西其实我也很常有听到，就是说你在避免自己成为被霸凌之前，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人比你弱然后去霸凌他。 对， 可是为什么一定在一个班级或一个校园里面就要有一个人要被霸凌呢？ 我觉得我们先不用去讨论说第一个被霸凌的人是怎么样好了，因为我们就先今天假设霸凌这件事情已经存在了，那么我认为对于一个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孩子而言，他所拥有的选项是非常少的，就是他如果今天站出来恰北北的讲说你们怎么会这样霸凌同学，你们很坏，我觉得他有可能会遭受到更严重的霸凌。 我懂你的意思。 所以他可能在他这个在他有限的那个思维之中，就会认为说我可能要去找一个比我更弱的人来霸凌来转移嘛。 是因为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例子，它其实就是关系霸凌嘛。可是呢，你知道那个霸凌的原因是什么吗？其实也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担心被霸凌或干嘛，只是因为那一群女生里面的某个女生喜欢的男生，跟那个被霸凌的女生在一起。那个被霸凌的女生她其实是成绩很好然后又长得很漂亮的那一种。她不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很瘦小或者是很白目容易被就是行为举止的得罪到别人的那种。她只是因为她跟那个男生在一起，那个男生是那一群里面某个女生喜欢的，所以他们就一起关系霸凌她。而且他们那时候很过分，是就是关系霸凌，就是我联合起来一起不要跟他讲话嘛，所以让他在班上变成是一个边缘 的人，然后甚至那时候有一些、以前我们不是会有什么卫生股长还是什么总务股长，然后不是都会在那边选吗、然后那一群女生就会联合所有班上的人，就是因为那一群女生可能在班上的人际关系是好的、就可能是在班上是很活跃的那一种，所以他们就会在选股长的前一节下课就说选那个被霸凌的人，那个女生做订便当的人，因为每天都要跑去合作社订便当。对，所以其实在那当下导师班导也都知道这些哦，可是其实也没有办法介入去做什么，因为那个氛围就算你不说明白， 我觉得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大家在欺负他。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刚提到的这个故事，它其实可以连接到我们晚一点在接下来可能一两个段落以后想要聊到的霸凌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同时我们也会聊到说、关于学校的辅导从业者或者是心理师在面对霸凌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困境跟困难在什么地方上面。 OK，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很多，那到时候可以再一起讨论。 对，但我觉得回到你刚才那个、你刚才那个事情案例上面，我觉得同样可以用国中小的孩子在可以思考到的选项是相对少的这件事情做处罚，因为我觉得当然以我们现在相对于成年或是你在往后一点的阶段，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男生喜欢这个人没关系啊，我自己在努力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或者什么之类的 去参与竞争，或者我干脆就放弃这段感情也是一个选项。但是那个时候的孩子可能在心里面就很单纯，就是啊你跟我为敌啊，我要弄死你，就是这么简单。 对， 他们的 有可能就是这样， 他们的心态跟思维是相对扁平跟选择很少。 对啊，这是我自己高中的一个经验啦，就我观察到的。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个旁观者，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对，但是我当时的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不做这么超过，就是我还是会跟那个人讲话。可是我会觉得我反而我会有一种压力，是我只要一跟他讲话他们就会过来，就会说哎呀你怎么跟他讲话啊。对，你知道吗， 担心 就这种 担心自己受波及的感觉吗？ 我觉得多少难免会，可是我也很不喜欢就是用这种这样讲情绪勒索嘛，但他就是有点施压，就说你到底是不是朋友啊，你应该跟，如果你跟我是朋友你应该跟我同一个鼻孔出气，你应该要跟我一起讨厌他。对，是不是很幼稚，是不是想法？对，但是那时候就高中啦。对啊对啊，你自己咧在学校有什么、 这故事你刚刚讲的这个回忆让我想到也想插一个我自己出国之后很傻眼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个好朋友，然后是个女生，然后她跟我另外一个认识的人，就是听据称啊，据男方所说，他们俩曾经 dating 过。 对。 然后有一次，我就出去帮我这个朋友庆生，女生朋友庆生， 都台湾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有 po 照片，然后这个据这个号称曾经跟这个我朋友 dating 过的男生就打电话过来跟我讲说，你跟他是好朋友，他怎样，我听到一半我就跟他很不爽，我就跟他讲，大哥，你有没有搞错？你今天看到我帮这个人庆生啊，我很忙，然后我还特地去帮他庆生啊，你觉得？ 对， 你跟我讲这些话，我会听吗？对，你是把我当白痴？ 他是讲那女生的坏话，是不是？ 对啊，我就觉得，你今天看到我们两个其实还蛮不错，然后你跑过来跟我讲这种话，你是小朋友，你在跟我讲什么？ 而且你跟他关系也没有说到很熟识吧？ 啊，对啊，我就觉得很傻眼了。 但他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讲爽的吧。 是他自己没有 得到那个女生，所以想要阻挡他的感情，是不是？ 我也没有得到我朋友，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不要一个挖洞给我跳。对， 好，了解。 对，而且我觉得我在就是霸凌，从小看到霸凌，不管说我可能曾经自己有遭受到可能会被霸凌的情况，或是我看到霸凌的别人霸凌别人的情况之中，我都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霸凌的人常常都不知道自己的作为跟自己的话语有多么的严重，就套句很常听到的那句名言，就是我们只是在玩。 可是我觉得你讲的那个年 就是我们只是在玩，会不会可能就真的是在国小国中这个阶段，因为可能到高中或甚至是大学或者是甚至是职场中的霸凌比较，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的前额叶的发展，就是他们脑袋的发展已经认知功能应该已经足够强大或者是成熟到说他知道做这件事情是不对或者是会伤害别人的。 对， 对吧？ 没错，没错。你刚才讲到这个， 啊、 你刚才讲到这个前额叶的发展与成熟的问题，我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认为说，就算你是国中小，你也不可以使用"我们就是在玩"这句话来，就是好像 cover 掉所有的东西。 嗯。 但其实、 嗯， 以我们今天分析的视角来看的话，其实年纪越小这件事情，它的罪疚感是越低的。就是，罪恶感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我们在后天社会化的脉络之中不断的学到的东西。这边如果讲一个比较笼统一点的说法，就是我们如果假设霸凌是一种 aggression， 一种侵略，一种类似暴力的东西来说的话，经验分析有一个学者叫 Winnicott 就曾经讲过，他认为孩子是非常无情的，因为孩子是一个不懂的，他的充满爱的或者是他向外探索的行为之中是隐含着在我们现在成年人看来是相对于暴力与伤害的行为的。 什么意思啊？ 拿一个比方来说的话，今天一个孩子在被哺乳的过程中咬了他妈妈的奶头，咬了很大力，他妈妈觉得很痛。那有些心理学家或是一些儿童发展学者就会认为说，哦，这个就是孩子在表达他的不满，他对妈妈的破坏。但事实上 Winnicott 认为说这不是这样子的，孩子在这个阶段是没有办法分辨，就是这个 aggression 这个破坏的意义是由心理学者或是妈妈本身的自我的投射与诠释造就的，它本身不存在， 所以它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跟行为，是这样吗？ 嗯，对对， 所以它其实也刚刚那些就是解读是过多的。 对，单单就孩子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以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当年纪越小的小朋友，当他有一些欺负同侪的行为的时候，他其实没什么罪恶感。那个罪恶感也许是我们教导或教育过程当中他慢慢形成的、那同理心也是吗？ 同理心的话，同理心 对啊，因为如果你有那个同理心，你就不会想要去欺负或霸凌别人嘛。因为就像很小的小朋友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抢玩具，或者是 对， 就等于是说他们那时候的 生存或者是他们那个叫什么生之本能哦，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们会优先去满足这一块，是这样吗？ 这边套生之本能可能不太准确，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边讲，就是孩子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主客体的分别的，就是孩子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跟他人之间的界限的，所以说在孩子还不清楚自己跟他人界限的情况下，他们有一种全能自大的幻想，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他们认为所有的事件的发生都是为了呼应自己的需要。 OK、所以你以讲白话一点来说，就是说以这个观点来说，你会觉得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当他出现一些可能欺负或者是霸凌的行为的时候，你会觉得是比较可以被原谅的？ 我觉得这很正常，但是他不是应该被原谅，他是应该被教育的。但是我只是要讲说、我们或许不用太果断的判断说这个孩子本质是邪恶与就是滥于欺凌别人的人，他只是需要被教育，因为孩子或是人类的个体在从小就是非常道德感低下非常自私的一种生物。 所以也许霸凌一直持续到国高中的那些霸凌者，可能在那过程当中他没有被 对 好的教育吗？ 他可能他可能不只是没有被好好的教育，他甚至有可能是被不断的正增强的，因为他可能是、他可能或许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不要讲他品啦，他可能是个学业优良的孩子、所以说导致于师长跟家长在某些程度上都忽略或是不相信他有这件事情，就像那句话讲得很好、我们家孩子很乖，只是交到坏朋友。而且同时我相信你有看到，就是在我们求学的过程之中，有些老师是会刻意的去忽略班上的霸凌行为。 对对，没错。 对， 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情也很攸关于老师的态度，导师的态度。对，就是如果说，因为其实我们讲霸凌， 霸凌其实有非常多的形式，然后也有很多种的方式，然后有的时候像我今天不是有在 IG 上有发一个限动，就是那个可怜、可恨之人必有可怜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当这个被霸凌 的同学，当他可能又不是那么受欢迎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老师认同他们这么做，就会去欺负他。对，因为你刚刚那样讲，我就想到我小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他的绰号叫做 Old Day， 就是他就是胖胖。 Old Day 好吃哦，我想吃 Old Day 吗？OK， 你继续。 对，他就是胖胖黑黑，然后他的家庭就是比较没人管，然后家里经济收入也水平也比较低，比较穷。那他可能就是都没有在洗澡，所以他身上很容易会有臭臭脏脏，或者是你知道脖子这样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个腺。然后你知道以前的老师也不是很喜欢他，因为他就就是也没也家长也不配合嘛，然后也很难很难教。然后你知道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我小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很严格的女老师，那时候我二年级，因为我是在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念书，然后那个老师有一天就受不了他的味道，因为就是我们大家小朋友都也知道老师对他态度没那么喜欢嘛，所以其实他其实他很容易被欺负，就是那个欺负是是可能会笑他，或者是取这种绰号，然后就笑他说：“哎、欸，脖子有伸啊，或干嘛的。”然后那老师有一天，他直接把他抓到小学的洗手台上面，然后把他衣服就是都脱光，只剩一条小内裤，拿菜瓜布刷他。 我觉得很多老师是没有资格当老师的。 对他，你知道吗？那个场面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憧憬，我相信对他来说也是。因为他就在，你知道他被抓到洗手台上面，然后这样子戳，然后只剩下一条小内裤。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当然不太可能发生这件事情了，我觉得可能比较年轻的听众可能很难想象说，或者是你从小在都市长大，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件事情会发生。可是在我那个年代，然后在那个偏远地区的小学就真的发生，然后也不会也没有也可能也没人能怎么样。 哦，我觉得有些老师真的是很恶心，我真的。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也许这个某部分来说，就是给这孩子很大的创伤跟阴影。 我好想，好想给当年的耳朵一个抱抱。没有，你要帮他把味道弄好一点，可以，你不需要这样子在当众羞辱这个人。 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就我觉得，我其实觉得说，大家听到这一集，你回去细想，我想你身边一定有非常多的霸凌事件。那个霸凌不是只有是同侪之间，也许也有可能是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是师对生，也说不定。对。然后，然后就是你知道，像我以前还有一个，就是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流行那个蓝牙的事，蓝牙，你应该有使用过吧？ 蓝牙变条子吗？ 对对对对。 哎，你知道就是你知道现在就是很流行，就是你在现在很流行 AirDrop 嘛，就是有些人会想说，哦，你如果在接音上面开 AirDrop， 你可能你不小心按了就是接收的话，可能会有人传给你屌照。但是其实 真假的 对。但其实在我们蓝牙你讲的那个蓝牙变调子这个时代，我以前有在公车上面用蓝牙变调子拔过妹。 真假的？ 对对对。 是那后来有拔到吗？ 有算是一起就是下课之后一起吃饭，因为他是别的， 是认识的还不认识 不认识，他是北市商的，然后我们就是补习结束之后有好像有可能一个礼拜有一两天就是会一起搭同一班公车回去的那种。对，然后就是透过这个方式有交换一点联络方式这样。 哦，哎呦， 哎呦，许 妈妈，你看你儿子啊，补习都在干嘛？ 好，哎，你刚刚讲蓝牙事件是怎样？ 对，就是我为什么会讲到蓝牙，是因为我从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体会到就是科技的可怕。因为其实在讲这一集的时候，我一直在细想，就是说我求学经验当中所看到的这些事件。那蓝牙就是 那时候我们高中时代没有什么脸书或 LINE， 然后我们就是用那时候蓝牙，其实还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功能，就很潮啦，就是潮到出水那种。然后可以用上课的时候偷偷用蓝牙传便条，然后就不用花到简讯钱嘛。然后呢，还可以那时候还可以传照片，就是我们用蓝牙传照片这件事情，有点像刚刚讲那个 AirDrop。然后那个事件其实很也不太算霸凌，可是。我觉得对这个人来说，这个女学生来说，她真的是一个很创伤的经验。就那时候呢，她可能拍了一些自拍，她自己拍了一些很性感的照片，上传到无名小站。你应该知道无名小站吧？ 我知道啦。 对，那对，就是她可能是挤乳沟，然后或者是说只有穿内衣，但她其实就是自己拍，然后上传到就无名小站的一个相簿，那还有把它锁起来。对，可是呢就被破解了。就不知道为什么被破解了，然后被破解了之后呢，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些相片透过蓝牙这个机制传到，就是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高一吧，反正他是我小一两届的学妹，然后我其实也不认识这个人，完全不认识，然后他的照片就散播在所有人的手机里面，因为你知道那蓝牙就像那种细菌滋生一样超可怕，就这样子一直这样传出去。 对， 然后好，传出去，开始大家就会很好奇这个人是谁，然后就开始议论纷纷。然后呢，就是我记得他的班级在厕所的旁边，所以那个时候从高一到高三，非常多人每一节下课用着要上厕所的名义，经过那一个教室去看那个女生是谁。然后因为那个女生身形其实有点肉肉的，所以大家就开始笑她。对，就他可能有些人不是那么直接的笑，也许是私底下的笑，可是你看你如果是那女主角，你感受不到那么多人从你教室旁边经过，然后在那边七七叔叔吗？ 当然可以啊，怎么可能不可以。 对，所以我就觉得，而且这件事情后来闹到就是连学生的家长都有来学校，然后我就觉得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这就很情何以堪，你知道吗？我会觉得，如果是我，真的觉得我会很想消失在这世界上。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像霸凌，但我会觉得说，以蓝牙这个事情，然后接续到现在，其实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科技这么的方便、这么的发达情况之下，其实也造成了很多网络上的霸凌吧。 而且我觉得网络霸凌在刚才这个故事听来，它跟具体霸凌最大的差距在于说，网络霸那个现实的霸凌，可能你今天有些人讲说啊，我就咬牙忍个五年，咬牙忍个三年，毕业之后就没事了嘛。但是网络霸凌是会留下痕迹的。对 对，没错。 对， 而且像现在很多，你刚刚讲什么？ 哦，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网络是会留下痕迹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前几年那个很就是事件争议很大的那个李宗瑞的事件嘛。啊，李宗瑞的事件不是很多就是找影片外流的受害女星吗？啊，然后其中一位就是吴小姐，我就不在这里讲她的二次伤害。反正吴小姐就是可能私密处的颜色比较深一点，所以就 有人就讲她是黑包。对，然后我记得他有一次就是那时候李宗瑞的事件终于就是定验，他去判刑之后，他可能就发了一篇长文讲说，哦，我会好好走出我自己的人生的低潮，重新出发之类的 blah blah blah。 对， 就有网友去下面给他留言洗说，啊，你走得出你人生的低潮，但你走不出我电脑的低潮。对，这可能我觉得 就他可能觉得这很好笑吧，有在玩双关之 类的。我必须承认，我当下可能好几年前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哇，这句话讲得很好笑。但是有一种笑是你笑着笑着你就觉得笑不出来，因为特别是当我们随着可能年纪渐长或是人生的历练变多之后，我们开始理解到说某一件你看起来觉得很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对别人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 对，没错，真的是这样。因为像你刚刚讲这个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跟我那个例子都是有一些照片啊，或者是说比较不堪的照片会一直流传下去，然后我会觉得我自己很难想象，就是说我的裸照或者是甚至是我的性爱的影片还是干嘛就给这么多人看过。 我个人会觉得很痛苦啦。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另外一种网络的霸凌是他，因为现在不管是 PTT 或者是 Facebook 还是干嘛，其实他可以不具名，或者是他可以用匿名的方式，然后可能在很多的可能偶像，像比如说像韩国的偶像不是有什么 Sherry、还是就是他们的粉丝就是那个怎么黑粉嘛，他们可能 很常 以匿名的方式留下他们自己觉得可能有趣，或者是觉得啊我只是讲出事实或我的想法，可是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我觉得是一种你很难去忽略，我觉得。 对，我觉得这你刚刚讲学历跟韩星的事情，也让我想到说去年让大家都蛮讶异的事情。我相信讶异归讶异，但是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不意外的事情就是，去年日本很红的那个恋爱实境秀《双城公寓》里面有一个参加者叫做木村花小姐，木村花她是日本的职业摔跤选手，然后她在那边她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后。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后，然后也是饱受各方面的黑粉的骂，然后他最后终于想不开轻生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其实这种匿名性的留言，我觉得它很难的一个点是在于它，你没有具体的一个人可以去恨。 哦， 对，我觉得因为有些人可能说，如果说你今天你的忍耐度比别人高一点的话，你今天怀抱这个被霸凌的愤怒于不管是什么这样各样的 情绪好了，你想办法你忍受过，然后你有一个恨的人，然后你想办法跨越自己，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这其实也是 一件还不错的事情。我不是讲霸凌很不错，我是只说这件事情，你有个具体的人可以恨，你会想要去超越他，过得比他更好，这样 很好。但是网络匿名这件事，你不知道你的攻击从何而来，你不知道你该恨谁。你当你走在路上，当你就是跟别人去逛街，当你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时候，你都觉得搞不好你身边这个人就是在网络上骂你的那个人。 哦，对。哎，你知道我自己开始就跟你做这个 podcast 之后啊，因为以前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有分享过，就是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说，哎，可能公众人物真的比较辛苦，你要可能自己要很强大的抗压，不要去管网络上说什么。我那时候比较多会觉得说，你就不要理他，不要看他就好。可是后来自己跟你做了这个之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有人在不管是那个 Spotify 还是什么，只要留下。那讲什么废话啊？这两个人，我可能就会我觉得我会很受伤哎、欸，我是说真的，就是这些言论，可能也许他可能不用讲到那么重，他可能只要讲到就是说，还蛮浪费时间，不知所云这种，我都会觉得说哇，因为当我会觉得说，当你投注一些心血、心力或者是时间。因为就像他们嘛，他们 maybe 是模特，或者是他们是演艺唱歌演戏，这些就是他们的工作。那等于是说他们被批评，就是说啊，说演技没演技啊，怎么怎么变胖了，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会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就像有人攻击我们，或者是说我们讲的东西很没意义，我觉得那是一样的意思，你知道吗？我会觉得那是一件很伤。我自己啦，我不知道你会有那种感觉吗？ 我觉得我目前是还好了，但我其实我看着那个 Apple Podcast 里面的留言都是在称赞你的，我有点就是心里过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就是我干沙小，我还是要再讲一下，就那位基隆切格瓦拉先生，你在讲什么我逃粉我骄傲吗？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大哥？ 好好笑，所以这也算是一种霸凌是不是？ 没有啊，靠， 好笑， 也太玻璃心了吧笑死人了。 好，没有啦，就是我后来反正自己我会觉得说，自己当自己真的开始做，或者是说真的有不知道了，我就觉得说真的做了这个之后，真的很可以感受这些，虽然我们也不算是公众人物，可是我现在很完全可以感受他们在网络上看到那些留言的心情是什么。对，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双城公寓这个嘛，我就想到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个那个 Netflix 上面有的一个影集，他就是在讲那个蓝可儿事件。然后蓝可儿， 你要介绍一下蓝可儿事件是什么？ 兰可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在发生在它是一个加拿大的好像是华裔，他好像是香港人吧，但他就是加拿大人，然后反正他就是到美国去玩，然后反正总之就是每天都本来每天都会跟家人通话的，然后某一天他就突然消失了，然后开始警方啊就介入去调查这件事情，因为人失踪了嘛，就等于是按失踪的这个侦办的方向去查这样子，然后真的怎么找都没有头绪，然后后来是有一天就是好像是住户的人反映说这个水塔的水怪怪的，颜色跟喝起来或者是用起来都有一个怪味，然后才发现他已经在那个、就是他被发现在那个水塔里面，对，然后看起来也不太像是他杀，然后但又好像不是自杀，就反正就疑点重重的一个悬疑案，然后后来就是还是要查出死因嘛，因为人怎么可能就是平白无故就是在那个水塔里面，所以后来就警方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太难，就是不就是完全没有头绪，然后那一间饭店的可能也不是那么多台那个叫什么摄影机有在运作，所以他们就公布了一段那个影像，是那个兰可好像在那个电梯里面跟人家在吵架，然后他看起来很害怕，然后一直按电梯的那个影像这样子，然后一po到网络上之后，就开始引起很多国外的 YouTuber 或者是说可能 maybe 是Podcaster 之类的，就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甚至开始帮忙侦办。 那键盘柯南， 对对对，键盘柯南。那当初警方公就是放在那个网络上的用意，也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供一点线索嘛。那反正呢，总而言之，到后面是剧情的发展就是有一个唱重金属，那叫什么 heavy metal 嘛，就是唱那种嘶吼，然后画在脸上可能会画很多，然后会留长头发的一个，他好像是墨西哥裔吧。然后呢，他有一天就是在他的脸书的那个通知上面就收到了几百则的讯息，就是不管是留言在他的贴文留言也好，或者是私讯他也好，他会想说怎么那么奇怪。然后他后来也是在看，而且很有趣，他是看到台湾的新闻，他才知道说他自己被当作是杀人犯，而且是杀了兰可儿，他就完全一头墨水，然后就看到他脸书一大堆谩骂他的字眼，就说比如说假设他叫阿元好了，他可能就是说阿桃阿桃好了啦，不要讲阿元，他说阿桃你这个杀人犯这样子，总有一天你会下地狱的，然后就说阿桃你还不赶快承认是你杀了兰可儿，就是很多这种留言或者是私人讯息就是灌到他的脸书，然后他完全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然后后来就是原来是他在兰可儿到那个饭店的前一年，他其实有在那个饭店里面，然后刚好他创作的一个歌，然后拍的一个 MV 是跟一个很年轻的女生，然后淹死，然后可能就是你知道那种谋杀有关。对，所以然后刚好那个又是同一个饭店，所以大家就推测说一定是他杀的，因为他那时候就在那边，你看他的样子就是杀人魔的样子，你看他创作的歌曲都是跟杀人谋杀这种变态有关的，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始很多就是直播 YouTuber 就开始说把那个方向就会说就是他杀的。然后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在今天这一集讲，就是他其实很真真实实的就是一个在网络下的霸凌事件，而且他就是非常真实的受害者，因为他到后面是他被很多人指控到是可能甚至连警方都去调，就是还有跟他审问询问这件事情，那他觉得很莫名其妙啊，他甚至可以出示那个他的那个机场就是那个叫什么护照上面他还有盖章，就是说他那兰可的那段时间他根本人不在美国，他是在墨西哥的，然后他还可以甚至还可以出示那个机票的就是飞到墨西哥的那个机票，但是大家还是不相信他，因为大家投入太多的心血在调查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就是想要真的找出那个杀人犯到底是谁，然后后面那个歌手反正他就是也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他有一天他也去自杀，然后就醒来的时候他是在精神就是病房，然后后面也因为这件事情他再也创作不出任何的歌曲了。 对，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到 Netflix 去看，他其实在那个影集的最后两集左右他也有现身说法。然后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其实知道兰可，我只知道前半段，我不知道有后半段这个故事。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些人就毁了他的一生耶。然后他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就说对啊，那时候那么多人说我是杀人犯，可是后来真相出来之后，他们就好像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 生 过 一 样。对，就对他们来说，对，都没有发生过，可是对我来说不是啊，这是一个很冲击的事情。 对， 那他的生涯就因此这样就没了。 对，这个网络霸凌在现在这个情况，现在这个时代，其实网络霸凌已经没有办法跟我们第一个部分在讲实际的霸凌完全的区分开来了。你刚刚讲这个事情也让我想到，我可能去年的时候就是 lockdown 的时候蛮无聊，在家里看了一部日剧叫做三年 A 班，从此刻起大家都是我的人质。他就在讲说，他的故事就在讲说，有一个美术老师，平常很温吞的美术老师，在毕业前的好像是十天还一个礼拜吧，就是挟持了全班的学生，然后邀请他们一起就是共同讨论一件他们同班同学自杀的案件的真相。然后反正我就不爆了，反正我可以讲就是这部日剧跟网络霸凌有关，还有当然也是网络霸凌跟实际霸凌有关系。 嗯，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里面就有人讲说啊，你不看留言你就不会受到伤害啊，网络本来就是保障言论自由嘛，啊你不看你就不会受伤害啊。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欸，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很难啊。 我觉得网络上留的言讲的话不是说不看就不受伤害，我觉得他那个力道还是有的欸。因为我觉得那个留言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觉得他即便只是文字，你即便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可是我会觉得说 我就是知道有人有，就是 someone，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某人他就是对我有这样子的想法， 对， 或者是对我有这样的评论，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觉得那个伤害的力道是有的。 对，而且我觉得从霸凌者 的角度来看的话，网络霸凌与现实霸凌的分别又很大，因为网络霸凌它其实规避掉了很多你在现实霸凌之中会直接看到，会直接反映给你的罪疚感。 对， 就比如说你可能有时候你以前看到一个霸凌的事件，然后可能被霸凌的人哭了或是看起来很可怜，你可能就你可能就收手了，或是就会有人出来讲说哦，不要再这样做，不要再这样做。但是网络霸凌没有 看不到，没错， 没有人看得到， 对， 被你攻击的人有多受伤啊。 就是没错，就是等于是说霸凌者他不管是网络或现实上会有你跟他的那个差别，可是被霸凌的那个人，不管是现实的霸凌或者是文字的霸凌，那个受到的强力度跟强度是有的，都是一样大的。 嗯哼，对， 对吧？ 对， 而且你知道你刚刚讲这个，我就想到还有就是有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就是他好像就是你知道那个 电击 吗？ 啊，我知道电击。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今天有一个全，反正他那个研究他可能不是在讲霸凌啊，但总而言之就是说有一个很权威者的角色，然后他可能看起来是教授或干嘛，然后他让你去按那个电击的强度。 嗯， 对，然后他就会说不管是，其实那个到最后那个福特度，就是那个电击的强度已经到可以电死一个人了，可是那个权威的人就跟那个受试者说你就是把它按下去，请按下去。 对， 然后后来发现他们都会照按哦，但是这个前提是他们看不到那个被电的人。 嗯， 可是如果当他们听到或者是看到那个被电的人的时候，他们其实会拒绝。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你讲的，我能不能够直接看到那个被霸凌者的表情情绪，或者是甚至他可能受伤了正在哭， 嗯， 我觉得会有差欸。 对， 我真的觉得会有差。 你刚才讲那个电击实验，其实它最主要应该是在探讨纳粹时代的， 他 在探讨纳粹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替纳粹就是助纣为虐。那其实我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个犹太很有就是德国犹太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叫汉娜·厄兰，他其实就写过一本论述，就在讲说平庸之恶。他就用平庸之恶这个东西来去讲述这些在 二战时期，在纳粹时期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或是对犹太人迫害的这些所谓的纳粹们，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邪恶的，他们本质上不邪，他们只是服从于他们的角色与 权，对，就他们投入在那个角色当中嘛。 对对对 对，哦，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就是要讲真的太多可以讲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也可以就是套到霸凌这件事情来看，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霸凌，现实的霸凌好了，很多时候是有一个主要霸凌者，对，一个主要的被霸凌者，然后其他多数人可能是一些小喽啰，或者是更多数人是沉默的人。但是那些面对霸凌的时候沉默的人，其实你要说他们是共犯吗？你有些人可能会讲说他们是共犯，但有时候他们可能也不是共犯，他们可能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邪恶。我们先不论说到底邪恶这件事情是什么，但是就像我们刚才在第一个 part 里面好像有提到一个故事，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人们沉默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波及，但有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觉得这里我们会想 我想跟你讨论，就是霸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因为在我的观点看来，我认为霸凌的本质是霸凌别人的人根本性的忽略了并且排除了那些跟我们长得不一样的人的权益。 对，就等于是说他不符合我们的认知，或者是跟我们不太一样，就等于是我们是内团体的一群人，那他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 所以比如说像我刚刚讲那个蓝可儿的那个例子，因为那一个人他大家要开始抨击他，或者是失去理性的即便他提出很多很有力的证据，但还是就是你知道失去理智的去说他就是一个杀人犯，是因为他的创作不是说像那种走五月天的那种你知道小情小爱，他走的是那种很多 爱与梦想。 对，没错，他的歌是那种很黑暗很暗黑，然后他可能是个浑身刺青然后又留长头发，然后唱那个大家听不懂的那个重金属的歌。 对 对，所以就可能他就是成为那个剑拔。 对，这让我也想到，就是因为我昨天有跟着一起看《天桥上的魔术师》影集版，那其实目前应该是第六集就是刚好有个桥段在致敬叶永志，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叶永志，就是是蔡依林写过那首《玫瑰少年》。 对对对对， 蔡依林吗？ 没错， 就是叶永志是发生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孩童因为他的个人的性别特质比较阴柔一点点，所以他可能有时候在班级里面会受到就是有点欺负或是边缘化，会笑他是娘娘腔之类的事情。那有些人可能 检查鸡鸡， 对，有些人就会趁他上厕所去检查他的鸡鸡，看有没有鸡鸡这样子。 对， 所以他在某一天就是避开了下课时间，然后在上课的时间去上厕所，然后过没被人发现沉尸在厕所里面。这件事情究竟叶永志小朋友当年真正的死因，我们记得是没有一个定案的，但是多数人相信都认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那个时候的社会，那个时候的班级可以接受叶永志相对于不同的性别气质的话，他可能就不需要避开人潮在上课的时候去上厕所，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悲剧了。 对， 对， 对，因为他如果可能是心脏病还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他是在下课期间是有人很多同学走来走去的时候，也许可以有人可以及时发现去找老师来， 对， 然后可能可以及时送医，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死因是什么嘛。而且那时候学校好像他在警方来的时候就把地板都洗掉了。 对对 对啊， 所以叶永志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因为他是一个娘娘腔，因为他很怪，因为它不符合我们对一个我们认为的正常人该有的认知，所以就所以他就应该要被霸凌。 没错啊， 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人，他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对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本质跟二战时期的纳粹也非常像，因为纳粹时代根本不把犹太人当人啊，他们不是人，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在乎他们做这件事情。我认为霸凌的核心是这样，霸凌的核心就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别人跟我们不一样。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他们觉得自以为自己是正义吧。 就是因为霸凌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嘛，但有些人比如说像我一开始讲到那个高中的那个例子，他们会觉得说哎，你怎么抢他男朋友可是其实那个男生跟那一群女生的，就是我刚刚不是说那一群女生里面有一个人喜欢那个男生嘛，他们其实也没有在一起，可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不对啊，这样不行啊，你不知道我喜欢他吗？你凭什么跟他在一起？对，或者是说像蓝可儿的例子也是啊，他们觉得哎，这也是一种自以为正义的方式啊。可是他们其实是让另外一个人成为受害者欸，我觉得。 对，像你刚才讲到那个校园的部分，其实我就蛮想知道心理师在，以你一个就是目前在台湾职业的心理师，你认为在台湾的校园，我们不要把它框到太大的地方，虽然说欧洲也有歧视，大家不要以为说欧洲走的 多全面，像我所在的英国，就有一句非常，非常就是著名的俗语，就是你如果生下来是红发的，就是 ginger 这个发肤色的，你注定你会在从小被霸凌到大的。 真的假的？ 哎，是啊，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觉得红发很真很辣，但其实他们在小时候都是被霸凌过的。所以我会想，我会想知道心理师以你的角度来看，在台湾目前校园之中的介入的困难与挑战在什么地方？ 我之前曾经处理过一个霸凌的事情，然后其实那个事件也跟就是我觉得今天发的那个限动是有点关系。那个霸凌的状况比较特别是他是一个特殊生。对，那班上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说他带给班上很多的麻烦，或者是反正大家就不喜欢他，因为大家就觉得他很怪。对，然后后来因为后来真的有发生到就是他被很严重的打到身上有很多处的淤青，那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去介入处理嘛。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是打的那一个人啊，他在班上的人缘是好的，因为他也是长得高高帅帅的，然后班上的同学会认同他的这个行为哦。因为大家会觉得他白目啊，他活该啊，谁叫他讲话那么白目啊，特殊生又怎样啊，就像我发的那个线通，可恨之人必有可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不要看他这样子，可是他真的很讨人厌啊，所以大家就是认同那个打人的那个行为。所以后来其实我们有到班上去做了一个宣导，就是我们让同学们知道说我们确实，因为我们都是人嘛，我们也不是什么，就是你知道我们也不是上帝，我们都会有不喜欢的人，我们都会有不喜欢的行为。我们很可以去讨厌一个人，可是我那时候让同学很清楚的知道说你们完全可以讨厌他，我也可以完全的理解你们的心情，要跟一个特殊生同班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做报告合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不管如何你们都不能这样子打，就是不可以发生打人的事情，因为他真的被打到身上都淤青。对，或者是说叫他去买东西不给他钱， 这个策略听起来很像是在激发他们的罪恶感，在我听来 罪恶感。但是因为怎么讲，那因为那个特殊生的状况它是心智类的，比较不是像是肢体上的部分，但是我们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处理霸凌起来很困难的一个点就是说，像我刚刚讲那个事件，我尤其是我这个中间介入的人，我不能够只是站在那个被霸凌者的角度，因为这样子会让另外一群人会觉得说可是他确实有做不对的地方，有白目的地方，我们才这样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介入的时候，我第一 我们那时候当然不是一进去就宣导这件事情，我们一进去第一件事情是因为那时候被霸凌的同学是不在那里面的，所以我们先听听看他们怎么说，我们先把这些朋友们，因为那个时候是打人的那个人要受罚嘛， 他可能要被记过或者是被退学嘛，因为 他把人家打到身上都淤青嘛。 对， 所以那时候打人的人跟被打的这两个人是不在班上的，可是打人的那个人他在班上的人缘是不错的，有很多好朋友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先了解一下班上同学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或是什么，然后先倾听他们或者然后接纳他们的情绪，我们才带到后面那一个部分。可是其实那件事情到后面啊，就是我们还是有邀请同学们写一些回馈啊，然后就之类的，我其实会发现这些学生们对于我们这样处理他们还是生气的哦，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啊，老师反正都是站在那个被欺负的人那边嘛，谁哭谁赢啊，谁弱势谁赢啊。可是其实我们介入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很害怕，也不是很害怕，就是我们很担心他们会觉得我们就是站在那个被欺负的那一个那一边。 但我 就是你在处理霸凌的时候，你得要先跟这边的人是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而不是说我今天是要惩罚你。 对，当然不是惩罚他，但我意思是指说，但我的意思指说，我认为的处理霸凌的这件事情上面，应该是老师这个角色要消失的。我意思指说，你不是扮演一个把他们两者沟通的角色，或是因为我当然觉得你聆听霸凌别人那一方的学生的心声很重要，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并不需要别人聆听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是一群人在霸凌别人了。 对，他应该是说他们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霸凌事件当然是很 case by case， 但是这一个事件是这一个被霸凌的同学他真的还蛮白目的，因为我会讲白目去形容，是因为他确实有的时候因为他的障碍类别的关系，因为我就不要讲太细，但他的障碍类别的关系他是没有办法去很明白 catch 到别人的意思，就我们讲简单来说真的就是比较白目，所以他真的就会惹怒很多同学，但是他的意思他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对，但是别人可能不知道啊。对，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个时候处理起来就是他们讨厌他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不喜欢他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知道他们那时候对这个同学就是被打的那个同学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情绪， 我相信。 对，所以到后面其实我会觉得， 但我这个 处理这件事情很为难就对 了。我相信，但我还是在想的就是我觉得要让他们不去霸凌最重要的东西是并不是道德劝说，是让他们设身处地的理解。因为就像我同意你刚才讲，就是你可以讨厌他，但你不能对他做这种事情。那我觉得那要如何达到这件事情，该怎么做？我觉得 应该这样讲，那件事情是其他的同学他们也没有实际的去打他或者是霸凌他，只是其他同学会不想理他。这个我可以理解，你不想跟他讲话， 我 觉得 OK 嘛， 这我也可以理解。 对，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我们会入班，是因为那个打人的同学他要被记过，他可能会被退学。那其他同学对这件事情是不满的，会觉得说，对，他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只有他受罚要被退学。 对、那一个被打的那个呢，他平常上课这么白目，然后平常可能又怎样又怎样，为什么他就不用受到惩罚。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就当然还是看事情啦，就是比如说像甚至是像我刚刚讲高中那个事情。对，如果你是那一个女生，然后你觉得告诉老师或告诉家长有用吗？你在学校被欺负， 你说被蓝牙传播的那个女生， 不是，我是说如果你是我，就是我刚刚讲我们班上那个 抢别人男朋友那个， 对，就是他跟那个男生在一起，可是那个男生是那一群女生里面某个女生喜欢的对象。对，然后他们就开始讨厌他，他们就开始攻击他。然后开始选你成什么卫生股长啊，还是什么总务股长啊，每天要去订便当啊，清垃圾啊。 对， 这种关系的霸凌，你觉得跟老师或家长讲有用吗？你真的只能忍耐三年呢、欸？对啊，而且你讲的只会更……就以我的立场，我也不会想让我爸妈知道说我在学校被霸凌。 对， 对，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是我，我真的就是忍三年。 我觉得如果再让我回去一次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极端一点，我会反抗，我一定会反抗。 嗯，你会怎么反抗？ 我会反过来霸凌他们。 可是你那时候只有一个人哦。嗯、 我可以做的比他们更狠。 真的假的？ 对，我觉得我觉得虽然说我现在是个脾气非常非常好，但如果让我就是异世界穿越回到那个时代的话，他叫我去递便当可以啊，我下次就把你便当拿，你每次叫我便当，我就拿到你桌上的时候，我就把它倒过来盖到你的桌上，你就把它在你桌上吃掉。啊，你选我 的 吗？对，而、啊、且看谁比较狠了、啊，反正我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失去啊。 所以你就要直接跟他杠起来就 对, 對 啊，看谁比较厉害、啊。 哦，是哦。因为我那时候那个同学他是默默的接受这一切，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孩子在童年时间都会选择这个默默接受的方式。 对 对， 就因为孤立无援嘛，然后那一些就是声势又比较大的人又到处在那边， 对，但这件事情就会很不公平啊！你被霸凌的人，你要怀抱着一辈子对于这件事情，如果你当然足够幸运，你会在后面遇到很多贵人，遇到很多很好的朋友、建立很多很美妙的关系、你会渐渐的淡忘到这件事情，但是有很多人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 我觉得其实说真的要淡忘我会觉得有点困难、欸、我觉得那个 对，有些人是 那个伤 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然后、 啊、 然后但是往往那些霸凌别人会是什么样子，他会在长大之后某一次的同学会，你问他说：“哎，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某某某？就是以前有跟你有过冲突的这个霸凌别人，可能想说哈啊，有这种事情，我干过这种事情。”你看到这种情况，你会更火大，因为饱受折磨的人一辈子都记得，但是做这件事情的却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一样。 对，什么都没发生吗？ 对啊，放个屁一样，啊、真是的。 嗯。只能说在求学经验当中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是幸运的。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然后我们包括我们听众这个时代，我觉得大家真的以后忙归忙，工作忙归忙，还是要多多关注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的状态。不管你的孩子是有可能变成被霸凌的人、还是你的孩子是可能变成那个霸凌别人的人，因为被霸凌者与霸凌者之间其实界限没有很模糊的，被霸凌的人也许会在往后变成霸凌别人的人，加害者会变成被害者会变成加害者，所以哎，我觉得是个沉重的议题啊，虽然我们这集好像也笑得蛮多，但是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也不要讲说我们自己有多正义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就是停止一些，比如说像网络上有一些性爱影片或干嘛，我们也不要去求上策嘛，因为我觉得即便你看了就是一种伤害嘛，你停在你这边，我觉得你就不要传嘛， 对， 然后或者是说你也不要在网络上觉得说这是匿名的你就可以随便乱讲话， 对， 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也不是说，我觉得就是真的讲谨言慎行又好像有点太拘谨了，但是我会觉得说你可能要想想你讲这句话你给别人的影响或伤害是什么， 就三思而后行了。 对，就是我觉得你真的可以不喜欢一些人不喜欢一些行为，可是我觉得你真的可以不喜欢，但是我会觉得说没有必要带给别人一些伤害啦。 对啊，你不爽就去打沙包或去打手枪嘛，你不要对 对，哎 哎，好了， 真是的， 今天就先这样子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都心造势海景第一排》，那希望大家都不要去霸凌别人，共同创造一个充满爱的世界，让大家一起用爱发电吧。我是阿元，谢啦。 好，我是阿桃， 拜啦，拜拜， 拜。